好，嚟到第三节最后一节，我哋同 Alice 讲翻呢个心形之道，点样经营佢嘅生意，经营游走我哋嘅人生啊！咁头先讲得好兴奋嘅咧，其实就讲翻其实同一个问题，无论我决定逃离呢个场所、呢个环境咧，其实呢个问题之后都会继续出现，因为其实我谂你哋听过我哋星光游学人啊，或者其实之前好多嘉宾分享咧，我哋每个人都有个人生蓝图嘅。嚟之前咧，其实我哋会决定咗我要学乜嘢课题，咁譬如可能 Alice 学嘅课题就系点样去同唔同人去相处啦，唔同人嘅关系啦，尤其系下属嘅关系啦，营运上啊，点样权力上啊，得到一个平衡啦，或者咁讲，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佢做老板梗系好劲啦，乜都得啦。但系其实佢头先话俾你听唔系噶，佢要有好多唔同员工嘅相处上面，佢要点样去运即系点样去处理啦。其实阿 Alice， 你觉得咧，即系你都咁多年，即系几年啦，呢个课题上面，其实你有啲乜嘢嘅启示？ 我越嚟越感觉得到或者学习得到啦，就系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其他人系一个镜子去反映我哋自己内在，其他人系一个嚟帮我哋去更加完美自己嘅生命同埋自己本身嗰、那个要进步嘅嘢。咁曾经有一个例子就系、是、我有个同事系非常之即系好嘅，咁但系去到慢慢咧个开始转变嘅时候咧，就系啦，着重咗佢自己嘅嘅价值啦、嘅思念啦各方面，咁呢样嘢令到我比较执着啊，或者话比较辛苦，因为嗰件事本身咧就令到我我直情佢又病咗，我又病咗。后屘我知道系一个业力上面嘅影响。咁但系咧，我就好迷茫啦。点算咧？佢系一个好人，我又唔差，我觉得。咁我就问上面啦，有啲个课题，我究竟要学习啲咩咧？咁第二朝瞓醒咗，一个字弹咗出嚟，就系、是、慈悲心。 嗯， 系啦。咁我就开始慈悲心。咁呢一样 慈悲心法咧，可唔可以解释下咧？因为有啲听众可能慈悲即系咩？你叫我观世音菩萨，咩叫慈悲心？ 我绝对唔系相信呢样嘢，我唔相信呢、這个要无条件咁奉献去到令到自己受伤害咁样呢一仗咁样嘢嘅。咁嗰个慈悲心就系去用一个眼睛去望到对方，其实你系帮我。佢亦都有佢嘅课题，佢嗰个意识层面或者佢嘅学习课题未必同我一样，我要接受当下发生嘅事，咁但系我亦都要接纳同埋明白佢嗰个处境、地位同埋角色。我用翻一个真系嗰刻，我真系即系感受得到啦，嗰个爱或者嗰个包容，去纯粹同佢大家去表达我哋要表达嘅嘢，去解决要解决嘅嘢，跟住我就放低咗啦。 嗯。 咁亦都学习得到就系、是，喺呢个课程之中，我就觉得，原来真系唔可以用人嘅双眼去睇咯。呢个世界有好多更加有个天意啊，或者我哋要学习嘅嘢，其实系完全系另外一个界别或者层面去睇嘅。 即系我哋睇到面头嗰浸啦，好多时我哋基于第一浸我哋嘅触觉啊思维咧，就会去。即刻可能会好快咁作出一个决定，或者一个批评或者一个批判。 嗯， 但你嘅意思其实就係话其实好多水底嘅嘢其实我哋睇唔到。 係啊，而嗰个水底嘅嘢其实係好靓囉。即係充满住好多真係无条件嘅爱囉。咁当佢用啲双眼睇嘅时候，其实世界上每一样嘢或者我哋每一个课题其实就係好轻松啦。真系变咗一个游乐场咁去玩啦，同埋系玩得好开心，因为实知道好多嘢去支持一下各方面咁样。 即系其实心态上有一啲嘅调整咧，其实最紧要。 哦，嗰个调整系都几明显嘅嗰一次。 即系你自己嘅转化就是，即系可能如果我第一身，我以头脑左脑去批判，或者社会上唔同嘅。固定嘅嘅条件去评审呢个关系或者呢件事情，你就会觉得好不忿啦。当然，但系调翻转，你收到呢个启示就话，用慈悲心啦，就是、尊重大家唔同嘅学习课题。咁佢有佢学习，我有学习。咁当然我都有我嘅选择去点样行呢段路啦。即系我个底线就系咁样啦，或者 大家可唔可以做到呢个中间点着墨呢，再去继续行落去呢，咁其实就少咗一个情感上面嘅批判，係咪 係啊，直情嗰、那个情感上面嗰个已经系越嚟越少添啊， 即系少咗啦。其实就系呢件事学习上就会系可以有好多嘢我哋睇唔到。 系啦，而呢一样嘢咧就帮我去灵性上面再继续去联系得更加多，因为嗰个好感觉性嘅一个改变嚟嘅。当你改变咗或者感觉到嘅时候咧，就好多嘢已经化开。 即其实好似戴住副太阳眼镜咁咧，我哋今次戴住一副好黑嘅太阳眼镜去行我哋嘅人生啦。我哋睇嘅嘢当然会有限啦，因为啲太暗嘅地方我哋睇唔到啦。但我都系换咗另一副镜，就会系浅色少少嘅，或者我简单咁讲啦，就浅色少少去睇周围嘅市民，自然我哋睇到嘅感受啦、领会啦、机会啦、其实机遇啦，所有嘢咧就会系唔同咗，系咪？其实就系转化，我哋成日讲嘅转化，其实就系咁样嘅。 系啊，系啊。所以其实呢一样非常之好，所以系啊，同埋呢样嘢令到我更加对我自己嗰个信念啊、愿景咧更加坚持咯。即系开中心个愿景系俾好多人去受惠，去帮好多人。呢、這个愿景就令到我更加有嗰个心咧去做，好似一个呢、這个。慈悲心咧就变咗，真系一个慈悲心，一个动力去为大家再服务多啲。 系啊，其实真系其实宇宙真系好公平噶。如果你系有一个正念或者一个慈悲心去做我哋嘅每一个行动、每一个选择咧，其实啲嘢其实会系一路会帮啦，唔净止帮啦，唔同嘅机遇都会慢慢咁样嚟到你面前。系咪？即系当然你唔如果你唔再恐惧啦，或者你相信你自己有呢、這个机遇嘅话咧，咁其实你可以去更加容易啲游走我哋嘅人生咯。 系啊，好似我成日都讲，好似你揸车咁样，你知道你嘅目的地，即系你以为你知道嘅目的地啦，至少你嘅方向啦，跟住你架车喺度继续行，好似我哋咁样。跟住你个燃动力，你个燃料，究竟你系用灵性嘅能量啦、慈悲心啊，定系用惊啦，或者一啲杂念啦去行？咁其实都会有分别，因为个车行嘅速度，或者你自己本身行，即系嗰个机器可以运作咗几耐，可以坚持到几耐，行嗰条路会唔会好顺畅，都会有分别咯。 系啊，咁但系又要两睇嘅。咁如果我系基于一个业力，或者其实我有一个学习嘅存在因素喺里面嘅，咁可能呢你真系可能会开头会接收到好多挑战嘅。 嗯，一定会 系咪啊？ 一定会。 佢即系唔系话你行得啱唔啱条路嘅问题，而系你系要接受呢个挑战。 系啊， 就算你嘅帮手或者无形嘅帮手或者天使所有嘢，其实佢都唔可以干预我哋呢方面嘅。 系啊。当我哋学习越嚟越学习得多嘅时候，我哋就越嚟越清，越嚟越强壮嘅时候，就更个生活就更加顺畅咯。 系啊，就会开啲啦。当然，即系当然，其实我哋讲翻呢集嘅主题，其实就系话每个选择出现嗰阵时，我哋要静心去了解一下，究竟我哋选择呢一个决定嘅话，系基于。我哋嘅爱啦，或者对自己嘅爱啦，对自己自我嘅尊重啦，对自我好嘅眷顾嘅方式去做呢个抉择啊，定一话系透过恐惧、担心去做呢个抉择，因为个结果其实就系好唔同， 其实好唔同。 系啊，头先你话开铺头嗰件事、扩张嗰件事，其实一个好好嘅例子可以分享到啦。 系啊，好切实。我谂好多人都曾经经历过类似我嘅嘢，只不过喺唔同嘅层面上边。 系啊，或者嗰刻未有呢个领会咯。 系啊，咁所以希望藉住今次分享，大家可以可能有一啲感体会啦，亦都明白当刻啊，你哋自己做嘅决定嘅时候，系基于系边一个部分度出发，而又可以点样令到自己可以去同用灵性。或者用爱啊去做抉择咯， 系啊，咁其实你会唔会有一啲有啲特别嘅嘢都希望同大家听众分享翻啦，或者关于生意上或者人生上咧，你有啲乜嘢一定都会每一日都会做嘅嘢，可以去帮到佢哋，系同佢哋自己内心里面去连结咧？ 我头先都分享过啦，我就每一日都会系做静修嘅。 灵修嘅静心嘅。咁而我做静心嗰时候，我会同我自己嘅高我或者灵性嘅一部分去联系。咁呢一个对我嚟讲好紧要，因为对我嚟讲咧，我要沉淀自己同埋联系咗，我先至可以真系有一个教我想做嘅对世界嘅影响，或者我喺我中心嘅能量想点样去算啊挥发。 发放出去 嗰一种啦，系啦。咁另外我亦都会每一日咧用个能量去清场，即系用所有嘅嘢我识嘅嘢啦，去将我嗰个场地咧去清洗个能量。咁有个愿景或者嘅目标就系每一个人行入我个中心咧，都会得到疗愈，都会同佢内心联系，都会觉得开心嘅。咁呢个系一早已经系 定咗落嚟 嘅。咁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咧，就每一个人行入嚟都觉得好中意，好舒服，好似屋企嘅感觉咁样。 系啊，所以正念或者心念其实系好紧要。 系啊，同埋要坚即系不断咁去做咯，即系唔系话哦，你做咗一样嘢一次之后， 今日做，听日唔做， 系啦、 啊，做。 系啦系啦，咁即系你要坚持咁去做到，直到嗰样嘢真系你可以系凌驾得到噶啦，已经成咗型啦，咁你就会有另外一个学习或者一样嘢会出现咯。 其实都真系几有趣，因为其实之前咁讲，我哋点解咁强调静心咧？就算唔同嘅嘉宾啊上嚟讲咧，其实都会同我哋分享到话静心、静心、静心。点解咧？其实有少少背后嘅因素嘅，因为其实地球嘅能量咧不断咁样一路提升翻。咁我哋进入光子大，啱啱进入光子大2000年嘅光子大嘅意思，其实即系越嚟越多太阳粒子啊，唔同嘅能量嚟，咁多新能量嘅冲击我哋周围啦。如果我哋自己自身个内在嗰个系统咧，就未有咁快可以同周围嘅能量融合噶嘛，咁其实可能会产生好多，大家会觉得好攰啦，或者好多情绪会出咗嚟嘅。咁其实你大家都唔知咩事嘅，净系会觉得啊，点解咁攰咁辛苦咧，或者好敏感啊个人，系咪边个激亲我咧？其实都系某部分，即系都会系我哋嘅能量系统同周遭嘅能量系统咧未咁调和得到。咁所以其实静心咧，除咗当然同我哋嘅内在连结系好紧要啦，另外都系对自己嘅一种关怀，一种关爱，系将我哋自己嘅能量同周围身边嘅能量咧，更加会调和同埋融合咧。咁基本上你啲嘢就会觉得个人会舒服啲嘅，基本上冇咁沉重啊，个脑冇咁重啊，其实。 同埋静心其实有好多种方法嘅，系啦。咁有一啲静心就系将你嘅能量场清得轻松啲啦，一啲负面嘅嘢清走啦，咁令到可以你个能量提高嘅时候，就同阿 Mika 咁讲嘅，你个宇宙嘅能量可以调和得比较顺畅啲，咁好似你冲凉咁样，将一啲污糟嘅嘢或者一啲旧嘅嘢清走，咁你咪可以有啲新嘅嘢嚟咯。而新嘅能量就系一啲比较轻松啦、比较快啦、比较喜悦啦嘅能量咯。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我哋每一日每一刻其实都有个选择啦，即系都系咁讲啦。静心大家可能觉得会好难啦，喺呢个咁繁忙嘅环境里面，其实最简单嘅静心，你会有乜嘢少少提议啊？ 我每朝早第一样嘢起身咧，就会坐喺度先，咁跟住咧就会专注呼吸啦，跟住就会将我嘅能量场去包围住一个保护罩咁样样，咁就会跟住咧就会已经系流。专注喺我个心嗰度，心嗰度有三只颜色啦，系啦，红色、黄色、蓝色咁样啦，就专注喺嗰一点度，等佢慢慢好似燃烧咁样扩大。咁呢一个就最简单嘅一个方法，去将我哋同我哋嘅心去联系咯。 即系其实真系好简单啫，其实你只系即系坐喺度幻想一个光球咁样，慢慢你嘅能量越嚟越扩大，由个心嗰度做中间点，一路咁样出嚟，包晒成个身，每一个细胞，跟住就喺度呼吸就得啦。 系啦，咁你自己享受下嗰个过程啦，咁其实会好平静、好舒服。其实好多人都试过呢一样嘢，佢哋话直情觉得哇，嗰个感觉嗰整天咧，嗰成日咧都系唔同噶。我哋试过有一个朋友去做啦，佢系都几高层嘅，咁佢自己唔信呢啲咁嘅能量嘅嘢，但系咧佢又好愿意去学习去试下做 嘢。 佢试咗一个礼拜咋，佢个人几开心啊！跟住佢话啊，我个老婆以为我有外遇添。 其实呢我哋心里面諗嗰啲好简单或者帮唔到手嘅嘢，其实係可以完全係帮到手 嘅。係啊，但係只要你坚持肯去做囉。可能开头你觉得哎呀好闷啊，个头脑会觉得好闷啊，我唔想做啊。咁但係实质上你做下做下，你个人就会静咗嚟，你就返唔到转头㗎啦，其实。 因为嗰啲舒服啊，嗰款轻松啊。 係啊，对我嚟讲好似一个即个 addictions 咁样。 就習慣咗，我唔会唔得。但其实会系要几耐啊？如果系譬如几分钟，大家都好忙噶嘛。 系我相信五至十分钟系一个基本嘅入门咯。系啊， 五至十分钟，俾少少五至十分钟嘅时间俾自己啦。即系 我自己就中意，譬如每一日都会有呢、這个咁五至十分钟啦，最少。咁我自己夜晚咧，亦都会再做一次嘅、因为瞓觉前咧，我就想去检视一下自己当日发生啲咩事，我有啲乜嘢系贡献咗，有啲咩开心嘅嘢，咁将个专注力摆喺啲开心啊，或者我一啲学习嘅课题啊，咁呢个就系智慧上面嘅增长咯。咁譬如有一啲负面嘅嘢嘅时候，我亦都会将佢清走咗佢。咁喺我瞓觉之前就会清走咗佢咯。 清走嘅意思系踢走佢定系点啊？ 如果有啲人识用能量嘅话，其实紫色嘅火咧，紫色嘅光咧，可以清走一啲负面嘅， 转化咗佢啦，转化为爱啦。其实即系可能大家讲清走咧，我可能大家都会谂踢走佢，好似吸尘机咁吸走佢。其实唔系噶，能量咧几时都会存在，无论系高能量或者开心嘅能量、悲伤嘅能量，永远都会存在。嗰啲能量唔会走嘅，问题系我哋点样去转化咗佢，系咪啊？即系透过紫色嘅火啦，我谂紫色嘅光啦，其实依家喺我哋身边周围都会有。其实你 call 佢紫色嘅光去转化呢、這、一个。心念啦，或者呢个困难啦，呢、个不忿啦，其实都会系好快咯。依家啲能量 其实好快噶，我佢哋即系我睇嗰本书啦，或者我啲老师都有讲，你其实点样叫个紫色嘅火咧？就系、是、你同你自己嘅有啲人叫高我啦，有啲人叫 I am presence 啦，即系嗰个光喺嗰度，个紫色火喺嗰度落到嚟，跟住落到去你脚底下边七尺嘅地方，喺嗰度再上，喺包围你全身，系啦。咁大约五尺嘅地方咁，咁呢个本身已经系帮你转化咗你身边周围能量场嘅负面嘅能量啦。咁但系你要做嘅嘢，你就坚持咯。你每一日都做，每一日做咧，你就直情咧就可以将好多好厚嘅能量，或者有啲甚至乎话你啲业力咧都可以减轻咁样嘅。咁大家去尝试下咯。 即其实同冲凉一样咯，我哋用呢、這个唔同嘅能量去冲凉咯。 系啊，我成日都话呢啲嘢系免费又系好丰盛嘅，你喺度噶啦，你用佢唔用佢都喺度，咁你倒不如试下用，睇下佢用啱唔啱你自己，同埋佢可以点样帮到你咯。 系啊，即其实呢个每个人都系你自己嘅选择。 嗯，冇错。 咁其实我哋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啦。Alex 有冇啲咩嘢想再同我哋听众分享啦呢？咁其实我哋都差唔多，你都唔想太过长气。咁多谢 Alex 先啦。咁另外就係希望大家或者对呢集嘅题目啊，或者我哋讲嘅嘢呢，有啲咩提问呢，欢迎你哋就喺返 YouTube 嗰个留言嗰度可以係讲返嘅。咁我哋都会喺之后嘅时间就会再跟进返啦。咁好多谢 Alex今日上嚟同我哋做呢个咁有趣咧，或者亦都咁点讲咧？其实咁有用嘅分享啊，即系我真系觉得好多谢， 多谢 Mika 你嘅邀请啦。希望呢、這个分享可以即系令大家有啲帮助，或者可以有啲联系啦， 有啲少少嘅启发啦，系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讲过啦，多谢收听，拜拜， 拜拜。